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风比较大，今天的气温呢也是比较低，所以这首歌一开始就唱气温说，预报说气温会骤降。我预言爱情是晴朗，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首经典的作品了，蔡依林就是爱。 气象说温度会骤降，我预言爱情是晴朗，心能感应任何变化，眼神它反映着温差，直觉在瞬间的刹那，这回真的被颠倒啦。 就是爱，来自于周杰伦作曲，周震宇、蔡依林演唱，收录在2004年蔡依林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她加盟索尼唱片之后的第二张专辑了。不但邀请到了很多著名的音乐人参与到制作，还邀请到了当时滨崎步的美术设计从日本亲自来参与到创作当中去。回头再看一下2004年《城堡》这张专辑，真的是诞生出了很多的金曲啊！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爱》《爱情三十六计》《柠檬草的味道》《海盗》《Love Love Love》，以及此刻我们听到的《倒带》，都是《城堡》这张专辑里。换大家，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没出息就别离。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内心深处感觉到有很多很多堵的口无处宣泄，怎么办？带上音乐去旅行，去到海边，真正的看到汪洋大海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变得更宽更大。 又 要来喽。 好吧， 离开2004年的城堡，在旅行当中呢，让我们正式的开启找寻自己的城堡。前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菲律宾，去菲律宾的不同的海岛感受了一下，相对来说是比较冷门的两个海岛，还记得吗？一个是巴拉望岛，另外呢，一个是做薄荷岛。薄荷岛呢，就是拥有着非常著名的可爱的眼镜猴，尺寸非常非常的小，但确实呢非常珍惜的一种动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菲律宾就去到它最著名的长滩岛好了。长滩岛呢拥有着全世界最浪漫的白沙滩，白色的哟， 平缓舒展，纱质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洁白。很多人说这里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在这里待过呢，你就再也不想再度的去面对繁华的都市和忙碌的工作了。碧海蓝天当中暖暖岛屿的鸟语花香，海天一线望不到边的那种永恒的感觉，这些全部都是在你日后回忆起长滩岛的之后会想起来的所有的画面。当然那个当下也会让你忘却掉很多的烦恼，忘却掉很多内心不想有的牵挂。此刻我们已经来到了长滩岛，有一段音乐响起，会是哪种感觉呢？这样的感觉就仿佛在外国突然邂逅到当地人演唱歌曲，哎，你可能听不懂，但是无所谓，那种感觉会带给你一种很强的新鲜感、惊喜感、意外感。马勒福的福，马子卡。 盛开在青山里水晶的一朵百合花，哦，马勒福了，一个人自顾自的绽放，芬芳吐枝芽。你的温柔像暖暖春天，你的爱情是热热八月，蝴蝶起舞绿草如茵是为了谁？ Yeah, yeah, yeah, yeah, 我为你掉眼泪，还为你变酒鬼，初次见你就被迷醉。Yeah, 每一天想你，心就怒放高飞，轻轻将你摘下，捧在我手掌心呀。 马斯卡今年四月份带来的专辑《马斯卡 Station》当中的一首《马勒夫勒夫》。Mala Olaf 这首歌曲的编曲呢，真的很适合在海边哎，非常的轻松惬意，又有一点那种落日时候的小浪漫的感觉。听着这样的 Mala Olaf， 我们来到的就是长滩岛。在这里呢，热带岛屿元素一样不少，此刻我们就可以乘帆船去看日落。当然来到海边，所有爱潜水的朋友深潜浮潜在这里都非常的恰到好处。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叫做风筝冲浪，难度系数呢当然是有的啦。海上降落伞几乎没有什么难度系数，但如果要是恐高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无趣。总之吧，各种各样的海上运动在这里你都可以找到，玩一天会觉得很累很辛苦但很有趣。你也可以捧着椰子喝着芒果沙冰，吃着便宜又新鲜的海鲜，享受着海岛生活。哎，但凡去过海边的人，只要一提到这些元素，瞬间就会有相对应的那种画面感。此时此刻，心就已经飘到了海边，无论是不是长滩岛都无所谓啊。很多人说呢，多年以后你依然不会忘记那一个个提着鞋子、卷起裤脚、慢慢走向海边的背影。每一次呢，你都会看到这些画面，然后深深地印在脑海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挺有意思的，歌名叫做《无聊当有趣》。什么是无聊，什么又是有趣？哎，讲真，真的分得够清楚吗？标准够统一吗？在这首作品当中，看看是否能够把我们原本的想法扩宽一些。 和世界相反的节奏，就变得没这么无聊。走在和你们平行的角度，我就变得童心无阻。 无聊当有趣这个事儿吧，大家应该多多少少的都有做过。有一个下午你实在在家待得太无聊了，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玩，假装那种过家家的形式，其实也是一种无聊当有趣的方式。但是你像在旅行过程当中，在海边的时候，有的时候吧，躺在躺椅上，你好像真的一下午就可以一直躺在那儿， 如果说在北京或者是在你固定的城市当中，在一个地方让你固定的躺一下午，你可能会觉得太无聊，而到了海边，你也会发现莫名其妙的，你就可以让自己静静的享受那一下午的无聊时光，或许那也是无聊但有趣的一种方式吧。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Nomad， 来自于 Walk of the Earth。 Hello， I don't really wanna know ya， but I don't want you to go yet。 I'm just talking about doing our bodies right。 What we'll do is keep it simple，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 label。 I'm not talking about a lifetime， just tonightBe bad, we gonna keep it nomad. Don't wanna know you like that. Just wanna watch you be bad. We gonna keep it nomad. Nomad, nomad, nomad. We gonna keep it nomad. Yeah, you know I'm down with that. I'm down to keep it nomadic. You don't even have to ask me to. I do anything you wanna do.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ll be gone. So let's enjoy the moment with no emotions. Thank you. I'm not talking about a lifetime, too. I don't wanna know you like that. Just wanna watch you be bad. We gonna keep it nomadic. Nomad，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跟随 Hush 的这首歌曲，一起来想一想我们的旅程是怎么开始的，而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怎么开始的。音乐是很舒缓很放松，但同时又会有一些小晕眩的感觉。 一切都乱了，我们都该负责任，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宁可没有人选择大方的态度承认，留点余地让我们有喘息的快乐。怎么开始的，转过头让自己回想当初清醒那一刻，才不起眼的

今天本市有降水天气，并且扩散条件得到改善。早晨五点，冷空气已经到达延庆等北部地区。未来几个小时，雾和霾的天气将自北向南逐渐消散。此外，气温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只有九度，请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雾转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一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九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一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中文版近日和大家见面了。这本书完整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他是如何创造相对论等文章，既可以看作是爱因斯坦的自传，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视角独特的科学史。这本书是以影响比较大的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为底本，同时收录了一些散落在别处的相关文章，编译出的一个独有的中文版。其中有20多篇珍贵文章此前从没有被翻译成中文。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为这本书作序推荐时说，通过这本书，人们将会对爱因斯坦产生更加完整的认知。他不仅是天才和伟大的科学家，还是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继续来关注，近日由北京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一对年轻夫妇肖翠、林勤文撰写的《北京自然笔记》发行了。他们在几年的时间里走遍了北京及周边的山山水水，这本书正是他们与自然接触时最直接的记录和观察。书中不仅按不同路线介绍了植物的地点和比较有特色的物种，堪称北京地区观花指南。在每一张照片旁边，作者都标记有拍摄日期，方便读者对照片中的植物所对应的时间了然于胸。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旅行的过程当中，有人说也是在见证着自己一步一步的成长，也是在和自己对话的一段旅程。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关于成长与长成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来自于王源的新歌，就叫做《我的童年》。 微风在轻轻地吹着，杜春也缓缓地晃着，我幼时的梦啊，像细碎的雨滴在降落。小小的火车在走着，无声的汽笛低语着，说着怎么了，怎么你好久都不来看我。我知道那些一切都已难回去，一切都已别离，可是我怎么还是会想起。我知道那些全部都会是我的，会是我的回忆，可是却握不紧肆意模糊的回忆。 翻过了学校的围墙，想去看远方的海洋，从家里偷跑笑转过头看着我，心扑通跳着，微光的星辰看着他和我。我知道那些一切都已难回去，一切都已别离，可是我怎么还是会相信。直到那些全部都会是我的，会是我的回忆，可是却握不紧，肆意模糊的回忆。微风也轻轻地吹着，堵车也缓缓地晃着，我幼时的梦啊，像细碎的雨滴在降落。 这首《我的童年》也是王源的个人第13首全新单曲，是他本人担纲词曲创作的，也是他成人之后和童年最后的告别。据说这首歌原本叫做《再见童年》，几经斟酌之后呢，他把再见更换成了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我的，也大概意思吧，把那一份失去变成珍藏，把遗憾变成一种开阔的感觉。讲真啊，童年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最柔软的一部分，而对于从小在镁光灯下长大的孩子来说呢，鲜有的童年时光就会显得更加的珍贵了。王源清亮的嗓音在悠扬的钢琴和提琴衬托之下娓娓道来，我们看到的画面有渡船、火车、汽笛，包括学校的围墙，这些鲜活的童年意象呢，也让这首歌曲增添了一份被包裹的温柔。有些人说呢，少年是不知道如何回头看的，他的眼中只有前方，回忆是成年人的特权，它会让我们在急速狂奔的步伐的时候，有的时候放慢下来，回味从前，感觉有志可期，感觉可以带着美好继续的往前出发。11:38，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出发吧。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越南。越南呢，是一个融合了东方神秘色彩和法国浪漫风情的国家。这里呢，不仅有东方千年文明的古老皇城，也有西方百年历史的宗教教堂，而且有很多人很少去的海岛。很少有旅行者听说过越南的富国岛，但只要去过这座海岛的人呢，都会把这座岛屿推荐给身边的人。富国岛呢，就是越南的第一大岛屿了。这里并不发达，但是美食和住宿都非常的齐全。这里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消费呢也并不是那么高，当地人也都很淳朴，所以很多人会喜欢来这里。刚才我们所说，这个时段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关于成长和长成阶段的作品。听完了王源《我的童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同学会》。每年都会有不同阶段的人收到同学会的邀请，每年都会有人头疼到底去不去参加同学会，哎，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关于同学会，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好久没有联络的同班同学，你好吗？生命中的那一段日子无悔无怨。好久没有打开记忆中被抛开，毕业纪念册中遗忘的脸，打了几个名字的电话，想了几次没人回，我又回到梦中的校园。我到同学会见，你到同学会见，回到同学报道的音乐，你跟同学 社会面，我跟同社会面，享受同学欢聚的经验。起初手牵手那个画面，情窦初开在青春的奔放学年，转了几度人生，换了跑道，那个时过境迁，都如雪海里初恋，如过眼云烟，长长的旅途告别了父母的春天，秋夜浑身抗震，哦，怎么避免？仿佛走了一个世纪，浮浮沉沉的恩怨，翻身飞回梦中的少年。我的同学会真，你的同学会真，会的同学报道的音乐。同学会面，我跟同学会面，享受同学欢聚的经典。我跟同学会面，你跟同学会面，为了同学当时的音乐。有伴同学优先，长大同学会变，我又回到梦中的校园。 歌里面唱到第一句就是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对于同学会而言应该是如此吧。第二句的歌词，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好久没联络的同班同学你好吗，生命中的那一段日子无悔无怨。这是罗大佑演唱的同学会，仿佛一瞬间也从童年的状态变成人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每个人会经历很多的故事，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跟同学聊天的时候，哎，很久没见又回到一开始的那种非常单纯非常纯粹的感觉当中去了，也挺好。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参加一下同学会，感受一下以前的那段幸福单纯的时光吧。继续走向我们的富国岛哈，来到富国岛，很多人为的是追求内心的宁静，因为富国岛上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但是这里有的是宁静的海滩以及闲暇的时光。我们可以此刻就躺在沙滩上，尽情地去享受海风吹拂的感觉，也可以跟随渔民一起出海钓鱼，做一天渔夫的状态，去浮潜，去游泳，在原始森林当中探险一番，一切也都变得非常的有意思。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心都会有起伏变化的时刻，都会遇到某一个他，然后感觉心跳漏了一拍，感觉在他面前不太会说话，在他面前 不露痕迹的 格外不像你自己， 想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的 牵挂着，心不再拼命躲，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 你因为曾经的偶像剧也好，单纯因为这首歌曲也罢，知道这首歌曲，哎，那种爱转角的小单纯，小心动，小浪漫。 假设有个以后，你会怎么说？ 还是很美好的。 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流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将寂寞孤单作废，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 爱转角遇见了谁，来自于罗志祥，也是跟那一部偶像剧有着很大的关系哦。时间来到了11:49，我们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也大概要走到这里了。旅行过程当中当然会有很多的收获，旅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成长，也会有很多长成的部分在。距离2018年结束还剩下一个半月的时间，如果你还有假期的话，真的可以满世界的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关于成长和长成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陶晶莹今年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没有你就没有我》。这首歌曲当中讲到了8岁的自己，18岁的自己，紧接着28岁、38岁，每个年龄段都会有每个年龄段的苦恼，每个年龄段的美好。好像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但是若干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当时的自己非常的可爱，当时的那个状态其实也是很难得的一段回忆。好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这首歌曲。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啦。没有你就没有我，欢迎陶晶莹。 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把寂寞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十八岁的我聊聊天。爱上音乐，拥抱梦想的喜悦，勇敢又好变，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希望你为我加油，幸福或哀愁别忘了初衷，记得你在我左右，二十八岁的你好不好，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老，事业都令人焦躁，那些无谓的纷扰别往心里找，三十八岁的你累坏了，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一切都是值得的，别再怀疑了， 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泽华，拜拜。接下来有陈绮贞的新歌，记得锁定哦。 现在的我不希望被辜负你，当初的我 期待 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残缺的彩虹，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全球独家大首播。 这一次我不想要一个人走，回去的路总是背对彩虹，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失去一个最重要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吗？你微笑点头，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走，